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张德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亲子关系疗愈的第二期，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亲子关系之所以会有障碍，根据我的观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成我们童年甚至一直到成人为止都没有能够完成的梦想。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希望孩子为我们去争面子，让我们觉得光荣。如果你对孩子有这样的期待的话，那么孩子的负担一定是很重的了。还有一种会造成亲子负担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恐惧放在孩子身上。也许我们并不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可是我们却希望他将来能够有所成就，免得人生会很艰苦很困难。我们受不了孩子会吃苦，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所以必须要奋斗努力，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挣很多钱，孩子将来才不会吃苦，才能够生存下来。另外一种父母则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感，这里说的是实质的肉体层面感到不安全，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危险的，而且很多坏人。像我小时候，我们班上的小朋友都去石门水库玩，我妈就说不行，石门水库太危险，你会淹死。他们去山上踏青，我妈说你不能去，山上太危险了，你会摔死。所以每次班上有郊游活动的时候，我都不能去。班上通常就只剩我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面，觉得很难过，为什么父母不能给我自由呢？比方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想要吹笛子，存了很久很久的零用钱买了一个笛子，准备要去参加一个乐队，我母亲就坚决反对，她说吹笛子对肺不好。大家知道其实是相反的嘛，应该是越吹越好，可是呢母亲就用她的方式来管束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念的是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这是台湾地区最有名的中学，她的仪队非常有名，我很想去参加仪队，因为觉得很神气。但是母亲听到她一个朋友的女儿参加仪队表演训练太操劳而得了肾脏病，她就说我会得肾脏病，就不让我去。所以这样父母其实扼杀了我很多很多小时候各方面的兴趣，这些痛苦的感受到今天我都还能感受到，父母有的时候是相当残忍的。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文采很出色，但是他们说你去念中文系就别说了，你去念外文系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将来出国留学，你拿什么跟老外竞争啊？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也对，就听从他们的安排去考商学系。可是我真的对财务、商业、企业管理经营一点兴趣跟天分都没有。所幸到了后来，我的天赋没有被埋没，我还是写了书成为作家。可是写书的时候会觉得我的文字不够华丽，词语不够丰富，我就在想自己如果当年上的是文学院，学的是中文系或者是外文系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吧。基于这样的经验，我对待我的孩子是给他们全部的自由，我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申请到名校或是出人头地来让我觉得有面子，我也不觉得将来他们会一败涂地混不下去没有饭吃。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学校组织去国外滑雪，去帮柬埔寨的孩子们盖房子，去非洲等等，我都非常的赞成支持他们去，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背包走天下的勇气。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静坐当中，我邀请大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对这个孩子究竟存有什么样的期望期待，你为他预设了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和世界，你觉得他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不断地灌输他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和蓝图，你帮他都画好了， 而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绘制的孩子的世界蓝图，其实未必是正确的。希望在今天的静坐当中，大家能够仔细地看一下。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就看一看你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也许是你的闺蜜，也许是你的爱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下属或是侄子。我们就一起静坐，好好的看一下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